《圣咏集》第146篇。我的灵魂，你要赞美上主。在我一生，我要赞美上主。衣席尚存，我要歌颂天主。你们不要全心依赖王侯大臣，也不要依赖不能施救的世人。他的气息一断，就要归于灰土，他的一切计划立刻化为乌有。凡是以雅各伯的天主为自己扶助的人，以上主天主为自己希望的，是有福的人。上主创造了上天与下土、海洋和其中所有的一切，他持守信实，一直到永久。上主为被欺的人做辩护，上主给饥饿的人赐食物，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，上主开启瞎子的眼睛，上主使愚聋的人直身，上主爱慕那正义的人，上主对旅客加以保护，上主支持孤儿和寡妇，上主迷惑恶人的道路。愿上主永永远远为君王。西永，你的天主万寿无疆。